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16课，重点语句是 階段を上がって右に行ってください。 上了楼梯往右拐。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她和朋友一起来到位于新宿的一家书店。 好，下面呢，我们来听第16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階段を上がって右に行ってください。 上了楼梯往右拐。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漫画売り場はどこですか？ 2階です。階段を上がって右に行ってください。 我来讲解一下。店员说：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欢迎光临，这是服务用语。 在餐厅等服务场所，店员会对客人说：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客人不必应答。 是的，也可以点头示意一下。请注意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的发音要在拉后面停顿一拍。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安娜问店员 漫画売り場はどこですか？ 请问漫画区在哪儿？ 安娜非常喜欢日本的漫画，所以一进书店就问漫画区在哪儿。 是和别人搭话时使用的，这里相当于中文的请问。 漫画売り場， 漫画区，是由 漫画， 漫画加上 売り場， 柜台构成的。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どこ 是哪里。 です 是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说法，后续 か 构成疑问句。请注意句尾要用声调来读。 我特别喜欢百货商店的食品区，要是问食品区在哪儿该怎么说呢？ 我们一起想想看。食品是 食品， 那是不是说食品売り場はどこですか？ 完全正确。好，我们接着来看绘画内容。店员回答说 2階です。 在二楼。 二階 是二楼，就是在数字 二 二的后面加上 階 楼。This 是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说法。 要是一楼的话，一是一七，所以就是一七階，对吗？ 很遗憾，正确说法是 一階， 因为一七階的发音不太好发，所以说 一階 是一階，我知道了。 好，我们再来看绘画内容。店员向安娜说明了漫画区的位置。 階段を上がって右に行ってください。 上了楼梯往右拐，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 階段 是楼梯， お 是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 上がって 是动词 上がります 上的梯形，像这样把动词变成梯形可以表示连续发生的动作。 下面还有其他动作。 对， 右 是右边， に 是表示方向的助词， 行って 是 行きます 去的梯形，在梯形的动词后面加上 ください 请，就变成表示依赖请求的说法。 上楼梯的动作和向右走的动作可以用一个句子来表达。 对，在这里呢，就是把上楼梯和往右拐这两个动作连接起来了。动词上がります上要变成梯形上がって。那么江川，请你想一想，上了五楼往左拐该怎么说呢？左是 左， 五楼是 5階。 上がります上变成推形就是上がって所以是5階に上がって左に行きます 完全正确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16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階段を上がって右に行ってください 上了楼梯往右拐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漫画売り場はどこですか ?2階です。階段を上がって右に行ってください。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永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助词你可以表示场所，也可以表示方向，有很多用法，我觉得很难。我想请老师讲解一下你的用法。 好，下面就有请德勇老师。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助词你的用法因谓语的动词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果谓语是表示存在的动词，像 います。 在这样，那么你就表示场所。举例来说，我在车站，用日语说就是 私は駅にいます。 而当谓语是表示移动或变化的动词时，像 行きます、 去这样的动词，那么你则表示目的地。比如我去车站，用日语说就是 私は駅に行きます。 另外你也可以表示明确的日期或时刻比如安娜十点来十点是 十時 来是 来ます 所以这个句子用日语说就是 安娜は十時に来ます 不过像明天或者下周这样的单词它所指的时间要取决于是在什么时候说的也就是说会因为说话时间的不同而产生变化这样的词是不能用你的例如安娜明天来明天是 明日 所以这句话用日语说就是 安娜は明日来ます 而不能说安娜は明日に来ます除此以外助词你还有很多用法请大家每出现一个就记住一个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这是上楼梯的声音，用日语表达的话就是 “咚咚”。 这是敲门声吧？ 是的，这个声音也用 咚咚 来表达接下来是 是在菜板上切东西的声音吗 是的这个声音用日语说也是 咚咚 身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拟声词 咚咚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日本的店员很亲切，说话也很有礼貌。即便什么都不买，离开的时候，店员也会对你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好，听众朋友，第16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階段を上がって右に行ってください。 上了楼梯往右拐。 下一次安娜能否找到她想要的漫画书呢？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